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十四集。齐城住的这半边洋房，装修的时候用了各种明快的颜色，此刻拉上了窗帘，这些颜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，黑黑灰灰的，鬼影重重。齐鹏长时间的沉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齐城，他仍然缩在他专属的躺椅上，捧着杯子，低着头，仿佛刚才那句镇定清晰的提问不是他问出口的样子。 只要你坚持，留他一辈子并不难。 齐鹏低哑着嗓子终于开口，语气里带着不容辩驳。齐城的呼吸很明显的一致，手上的杯子里喝了一半的水，在他眼里慢慢变成了沸腾的模样，烫得他手心滋滋作响。杯子落地的那一瞬间，齐城终于抬头，眼底带着悲哀。 哪怕知道结果，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。 自言自语的语气，在视线里的水雾越来越浓之前，说得接近绝望。 你的病症仍然在，这件事情也仍然会让你焦虑，发病是一定的。但是你自己可以控制发病的时间。 齐鹏的话听起来像是加了一个劣质扩音器，声音巨大但是模糊。被吵得头疼的齐城孩子气得闭上眼，一切归于安静。他才不想控制，睡就睡吧，最好一直都无法脱敏。只是有点饿。这次陷入自闭症状前，齐城史无前例的疑惑了，为什么会饿？对门应该是出事了。迟迟寒一整天看着赵医生和齐鹏来来回回进进出出，看着两个大男人可怜兮兮地钻进帐篷里，大热天的为了防蚊虫把自己裹成木乃伊。 你说他们为什么不直接住在这里，非要在外面搭个帐篷？ 大概你老板病发的时候边上不能有人，比如变身或者是病毒传染什么的。 你的智商真的不应该看电视剧了。 你不觉得你现在的一切经历都透着古怪吗？茂密树林里的独栋洋房，永远不会出门的老板，来访的人永远都只有那么几个，并且绝对不会在房间里过夜。让你放假是在你老板发病之前，他们明确跟你说要放假两天，那就说明他们对你老板发病的时间是有把握的。 齐情分析完后下了结论。 这个怎么看怎么像是在做人体科学实验啊。 迟志涵推了推蓝牙耳机，忽略掉发神经的齐情，端着手里的面粉又走回厨房。 哎，你说我要不要礼貌性地问一下老板的情况啊？ 他晚上打算多做些面点，放冰箱里冻着，万一对门想不出食谱的时候可以直接快速喂饱他。 你这是礼貌性的问还是真的关心啊？ 齐晴斜着眼睛，嘴里因为含着软糖有些含糊不清。 说真的，我真觉得你在这里待一年搞不好会弄出什么禁忌之恋。 滚！ 你自己想想，你有多久没有八卦过别人的事情了？你最近每次给我打电话，每三句话就会提一次你老板，什么你老板人很好，你老板不吃猪油，你老板怕冷。 迟志涵揉面的手停了一下。 我就觉得你特别适合那个剧本。 齐晴想了一下，一拍大腿。 就是那个美女与野兽。 我是野兽，她是美女吗？不要闹了，对门老板估计得快五十岁了。 年龄是问 题吗？禁忌之恋啊，跨越种族的那种。 七情不买账，池之涵终于忍无可忍地挂了电话。神经病，还跨越种族，但是真的有点担心。池之涵揉完面又开始收拾茉莉花，反正要住一年，干脆把之前要在家里酿的酒和酱一并做了。茉莉花酒没那么甜，给对门喝起来应该不会被嫌弃。凌晨三点，对门又一次响起了密码锁的声音。池之涵把冰箱里的柠檬冰糖雪梨汤拿出来，打开门，像上次齐宁半夜到访一样探出一颗脑袋。 那个，我冰了甜汤，味道还不错，你们要不要喝一碗？ 看着眼底发青的两个人，池之涵问完就咧嘴傻笑。多管闲事了，他居然忍不住又多管闲事了。赵医生先开了口，搓搓手， 来两碗吧，还真的是饿了。 他没事吧？ 池之涵两手托腮，蹲在帐篷外面，看着两个大男人大口大口地喝了大半锅甜汤，压了又压的话还是问了出来。 没事儿，应该。 后面这句补充真的是。 池小姐，我能不能再拜托你一件事情？ 齐鹏喝光了最后一口甜汤，擦了擦嘴，用的是问句，眼神却是完全不容辩驳的样子。看来是累了，连情绪都不想隐藏了。 这是对门的密码，如果打不开，就直接用下面的管理密码。 哦。 齐鹏递给池之涵一张卡片，池之涵傻愣愣地接过。 明天的一日三餐还是你来送，用尽量软烂一点、容易消化的食材。送进去之后，不要逗留，也不要四处张望，告诉床上的人今天的食谱后就可以走了。可能得让你提前一天上班了。 刚才池之涵探出脑袋问他们要不要喝甜汤的样子，让齐鹏觉得齐诚可能也需要被这样的语气问候。他迫切地想让齐诚发现这世界上的温暖比绝望多。齐诚这一次发病更像是在赌气，不同于以前陷入自闭状态时完全与世隔绝的样子，这一次他始终能听见看见外面的声音和人，只是懒得理。至此，齐鹏才真的相信赵医生之前说的好转是真的存在的。池之涵在这一个月时间对齐诚产生的正面影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估，他也终于同意赵医生建议的不要限制池之涵的任何行为，让他肆无忌惮。只是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池之涵的肆无忌惮会那么不客气。池之涵端着午饭站在走廊里徘徊了十几分钟，才鼓起勇气打开门，心跳如鼓，莫名有一种即将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即视感。现在是中午时间11:30，盛夏的季节，外面的阳光灿烂到晃眼，但是屋子里非常黑，所有的落地窗全都用遮光效果很好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。明明应该是很宽敞透气的空间，池之涵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却被扑面而来的闷热呛得呼吸一滞。对面的人真的怕冷，盛夏的天气空调温度也仍然开得很高。找不到电灯开关，他只能站在门口睁着眼睛适应了半天，才勉强看到屋里面的陈设。异常空旷，两三百米的房间几乎全部打通，四面墙除了窗户就是贴着墙的柜子，最里面是通向三楼的楼梯，床隐隐约约地藏在楼梯背后，只能看到半张轮廓。屋子正中央放着沙发，在这么空旷的空间里，很奇怪的四个单人沙发被摆成了面试时才会有的面对面造型，中间 有一个小小的茶几。左边应该是工作的地方，一张巨大的不像话的桌子，几台显示器，看不到里面的椅子，城堡一样。右边是厨房，没有餐桌，一长条的吧台，要很用心才能从角落里看到几张吧台椅。背光的地方也适合藏人。这样的摆设，迟迟还咬住下唇，看起来就觉得心里揪揪的。住在里面的人需要巨大的空间来弱化自己的存在感，他的落脚点除了正中央看起来像是审讯的沙发外，都适合藏人。 我做了生滚鸡蛋粥，放了一点点自己做的牛肉松。 迟迟涵走到吧台，把午饭端出来。光线太暗，盛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手臂，烫得小声呼痛。甩着被烫红的手臂，迟迟涵拧着眉，又开始夹萝卜。 怕你没胃口，给你加了一小碟腌萝卜。你屋子里灯的开关在哪儿啊？完全看不见啊。 迟迟涵转头看向床的方向。被子隆起，看形状里面肯定是躺了一个人，但是从他进来到现在一直一动不动。要不是赵医生强调过他身上带着心跳血压体温监控，一旦出现异常他们会第一时间赶到，迟迟涵真的怀疑床上那位是不是已经断气了。可就算这样，他还是觉得这个闷热漆黑的环境有点太不适合养病了。 赵医生说我现在还不能靠近你，但是你这样我有点担心，如果没事的话能不能动一下。 说完之后，大概是觉得自己的要求太奇怪，迟迟涵咬着下唇站在原地想了一下，补充了一句， 我不是觉得你断气了。 算了，他适合闭嘴。懊恼的多给了一根腌萝卜，上次腌的时候他就挺爱吃，迟迟涵担心腌制的东西对身体不好，每次都只给五根。床上的那个人影在迟迟涵放好所有碗盘后终于动了一下，动作还不小，因为他敲了敲床头的木板。吓得毫无防备的迟迟涵差点把剩下的粥倒在自己腿上。 谢谢。 还是松了口气，有反应总比没有反应好。得到了回应后，迟迟涵的语气也稍微轻快了一点。 我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病，有没有什么忌口，齐鹏只要求容易消化的食材，所以我只煮了粥。这是我家的秘方哦，小时候一生病，妈妈就会做生滚鸡蛋粥给我喝，喝了要快点好起来。我又续签了一年，昨天一个人在对面酿了酒，做了酱，茉莉花酒哦，特别香，还不甜。 迟迟涵开始叽叽喳喳没完没了，而床上安安静静，回到了一动不动的状态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